师，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四。每到这个时间点啊，大家互相打招呼都会问了一句啊，您吃了吗？确实吃那是我们每天必须关注的事儿。但是除了我们摄取物质食粮之外，大家每天有没有摄取精神食粮的习惯呢？学习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学习呢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情。所以说现在的教育啊，不管是这个产业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这种事业也好，都是非常蓬勃的在发展。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立足于知识培训、知识付费啊，教育培训这一块来进行他的创业项目。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知识圈的创始人孙大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知识圈的创始人孙大伟。 现在咱们去参加培训啊，不一定都要到这个实体店啊，或者是一个有教室的啊、有课桌椅的这么一个地方去进行培训。 对， 大量的在线培训啊，就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就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是的， 通过网络我们就可以实现啊自我提升。那其实这块的培训项目呢，我们听到的也非常之多啊。你比如说这语言类的培训就是挺多的哈，包括一些应试类的培训哈， 是 等等。那你们的这个项目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培训，以及培训的模式和现在各种流行的在线教育的培训模式又有哪些不一样呢？ 好，首先呢，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名称叫知识圈。然后它呢其实是一个基于微信生态内的打卡的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 对， 这是你们的一个立足的平台。 对对对，这是我们立足平台。首先我们是立足在这个微信生态的小程序这个场景下，然后同时呢，我们其实是服务于的，就是我们先说一下我们服务的对象哈。我们服务于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呢就是老师，那就是我们服务于中小型的这个教育机构，还有这个在线教育的这样的一些老师。 嗯， 然后我们给他们带来的价值呢，其实就刚包括您刚才问说，哎，到底我们给他们带来什么价值？所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一些这个技术平台。因为他在网上需要这个一个教学形式，比如说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班级，然后他进来之后呢，这个学生怎么去管理，然后学生怎么去学习，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技术平台。 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要想开课的话，我去哪儿开？那你们是提供了一个网上的这种平台？ 对，我们提供了一个网上的开课的平台， 嗯，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其实老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特点呢，他其实还是需要招生的，他需要流量。嗯，所以说我们其实第二方面是在跟老师一起去合作，去供应流量，怎么去把这个相应的这个用户拉上来啊。然后第三方面呢，其实我们现在不断的去在帮助老师打磨的课程中呢，我们发现其实有些老师他的服务能力是很强的，但他课程的教研能力不够，所以我们后面再逐步的去做一些教研支撑，就是帮助他去打磨课程，以及帮助这个一些老师去完善他的教学体系。 嗯， 这是我们的对于这个老师这一块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帮助。然后其实对于这个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说我们其实 学生 学生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和其他这些教育平台最大的不同呢，我们可能就是提供了一个 这个学习，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监督，或老师可以监督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 怎么监督？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就是发起一个学习计划，比如21天学会一个什么样的技能。这个时候呢，就是老师发起这个活动之后呢，学生是可以参与进去，然后每天要求打卡。打卡完成之后呢，他会获取到相应的一个奖励。比如说我们为了做这个事情呢，我们采用了很多的这种学习方式，像这个比如说这种奖学金机制呀，还有这种这个一些个荣誉，就是最后会有一个叫做学霸证书或者是结业证书。 就你们会设置这样一些荣誉称号。 对对对，会让 你虚拟的称号。 对对对，会让你特别有这种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成就感，还有这个就是这种过程中的乐趣啊，我们来做这块。对。 明白了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他们所在的这个团队呢，做的是这个在线教育，那么依附的是微信和小程序这样一个技术平台。 是的。 那么他们需要做哪几方面的这个事情呢？一个呢，就是把这个平台建好，让大家能在上面开课，比较好的管理教学，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帮助这些课程的开发者去打磨，去精化，精细化的去提升它课程的这种质量。 对。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面向学生这一块哈，一个是招生啊， 对。 第二个呢，就是让招来的学生能够长时间的停留在这里面，不断的学习，并且有收获，有一种这个学习之后的快乐和成就感啊。 是的。 听起来一切都很美好哈，就是不仅仅是提供地方，而且呢还提供很多方面的服务，有面向于老师的，也有面向于学生的哈。那么现在的培训领域很多啊，刚才你也谈到好像是面向这个女性是吧，中青年女性。 是。 那这一块你们是怎么定位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取决于我们的产品形态。 嗯， 就是我们在就是在设计当时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发现说，这种就是打卡社群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服务啊，它适合于哪些群体。 嗯，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平台上就是在不断的去累积数据嘛。 嗯， 我们发现有两个群体是非常适合的。 嗯， 一个群体呢就是25岁到39岁的女性妈妈群体。因为其实他首先他是有几个诉求，他是就是他有诉求两点，第一个是他的孩子的一个教育成长，第二个是他自己的自身成长。而这个地方呢，就是他大家会有一个就是女性会天然的一个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我愿意跟别的人去交流一下我们这个经验等等。那这里面就形成了一个社区文化，就相当于说我们里面会有大量的老师发起一个话题或发起一个这个课程，然后他去跟随学习的过程中，他会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这样的话会有一个交流过程。而这个群体是我们的第一个群体，它主要的点是一个是他的孩子的一个教育，一个是他自己的成长的一个教育，包括像理财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群体呢，我们就发现是大学生群体。大学生群体呢，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好处呢，就是他的可能一下子会有比如说公考啊、四六级啊，他会上来很多学生来去一起打卡学习。但是呢他这个留存率很低，就过一段时间他学完习之后，他就 目的性很强，又是阶段性的。 对，阶段性学习完之后呢，就直接放弃了，就不会再去学习了。但是对于女性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呢，他是给孩子其实学习的过程中会发现，哎，学完 A 课程可能还想学 B 课程，想学 C 课程，甚至说他自己发现，哎，他自己的很多方面不足，他会去持续去学习，因为他可以看到别人的成长和自己的成长会有个对标，这样的话这个群体更适合我们这个平台，所以说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好，就是你们圈定了这一类人，但让他们学什么呢？他们想学什么呢？ 学的基本上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就包括像亲子类的，比如说像儿童的启蒙英语啊，还有像这个就是孩子的这种琴棋书画的，就相当于是艺术培训类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还有这个像小学的这种，比如说数学的提分，然后这个语文的大语文的一些这个一些提分，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一些这种提点式的，就相当于是 K12， 我们讲 K12 就是教小学之内的教育之外的这种，就是原来可能需要上辅导班，现在可能不太像辅导班了，然后通过网上的一些这个教学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过程。对， 有一些是和孩子一起学的，有些呢是这些妈妈们自己学的， 对， 或者是年轻的女性自己来学的。 对，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就是主要还是以孩子学习为主，就家长陪孩子学习。其实第二个呢，他在学习过程中，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是这个觉悟是非常高的，因为他的那个已经就相当于说毕业很久了，他其实没有这个就是教学小孩的能力了。这个时候他干嘛呢？比如说一个课程他会有初级、中级、高级，他一般呢是先学习初级，学习完初级之后呢，他再给小孩报一个班学初级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再去陪着小孩一起成长，这个时候呢同时他去报中级的， 这样的话呢，他其实相当于老妈妈先学习，然后回来再去带小孩辅导。 嗯， 这个我们发现这个还是蛮多的。对， 嗯， 这是一种形态。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他会去说，哎，那我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看看别的女性也在学什么。比如说就会看到很多人在学像理财啊，像画画啊，像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这个增长自己自身成长的这样一些东西，他会去学习。 嗯， 对， 嗯，好。说起来好像确实是现在很多妈妈们心里关心的问题啊，因为透射着现在都市人的这种焦虑啊。但是我们看市面上也有不少这样的机构在做同类的事情，包括其他的这种在线教育培训的公司也在做同类的事情。那你不觉得这个市场偏饱和了吗？你还看好这个领域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上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专项的领域在做很多专项的事情。那他们定位的方式呢，更多是先去聚焦一个就是这个品类，比如说学英语的，他有很多像这个我们举例，比如说像宝宝玩英语啊，还有类似于这种其他的一些这种专门去学去各种各样类型的吧，这样的一些课程平台。然后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在聚焦一个品类。它其实这个用户在去学习的时候啊，学习完一个品类之后，它是不能满足这个就是它自身的一个需求的，它需要很多的课程去支撑它，然后去学习更多的这个知识点。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去就是把更多的老师汇聚上来的一个优势。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用户呢能够真正的学到，就是我们其实提出一个理念叫做从知道到做到。最终你能够做成什么样子，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你会能学会。然后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设置了非常有意思的各种各样的环节，让你就是克服你的懒惰，然后最终能学习会。这是我们跟目前来讲跟其他的一些平台最大的区别。 嗯， 具体的话一会儿我可以讲一下。 嗯，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很多的平台他们都是做某一类单一的， 对 啊，垂直的这种培训， 对， 面不像你们撒的这么广。 对对，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是这个 我也听到有一些综合的机构他们也什么都培训呢。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跟一个教学的一个形态有关系。就是目前已有的教学形态呢，它偏向于说我有一个直播间啊，然后呢给了学生讲课，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微信群，这种运营方式。这种方式的话，它的这个就是学生其实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非常不好。举个例子来讲的话，他在学习过程中他遇到问题之后，他只能去这个微信群里面去这个问一下，但微信群里面有很多人，很乱， 被淹没了。 对，然后其实我们是在就是用精细化的运营的，就是班级性的这样的，就是怎么样把线下的教学场景搬到线上来。因为其实你看，在线上的时候是非常，就刚才我讲过这种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在线下其实一个教学过程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从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加入一个培训机构也好，加入一个上学也好，它是有开学和毕业，有这个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以同学与同学的关系，以及这个我们之间有从小组啊，还有这种荣誉啊，各种各样的激励体系，它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学习环境的。 实际上你们是通过技术把这一套实现了。 对，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网上像在线下交流那样，不会被别人打倒，老师的管理也比较的方便。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相当于说把线下的整个的这个教学环境呢，然后还原到了线上来。但是还原到线上来之后呢，它其实跟线上的已有的这种教学方式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在线下去教学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下发式的管理。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哎，你必须得听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面对面，这样的话我就说哎，你这个很不对。但是在线上的时候呢，其实大家感知不到这种你对我的这种下发式的管理，它其实学生更多的认为是你在为我服务，为我提供服务。提供服务的话，就是跟以前那种教学的这个模式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说，哎，怎么样能把线上的这些个社群运营的一些方式，就比如说你用了这个，就其实现在很多线上运营它做得非常好，它更多的是一个服务者心态来去做一个事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老师的角度是不是变成一个服务者，然后他相当于是带着他的学生一起去完成一个学习目标，然后这个过程中呢，他相当于是在里面的大哥或者是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做指导者，然后呢去帮你去发现你这里面的不足，去优化你的这个学习过程。 那回到刚才我们谈到的微信群上课的那个问题， 对， 你一言我一语的提问很可能被别人的提问所淹没。 对， 那通过你们所提供的这种技术平台怎么能够避免呢？ 我们相当于是这样的，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就比如说老师，就是在微信群里面，它最大的特点是平等的，就是老师发了言，同学每个人的发言都是平等的。那 那么说我们相当于营造了一种这个相对来讲有一点二级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成分在哪呢？然后老师是做一个统一的下发，这个任务的下发，下发之后呢，我一个学生收到的时候是一个单独收到的信息，相当于是 私信， 相当于私信一样， 嗯， 对，因为通过小程序可以实现了这个相当于私信一样。然后呢，我看到的是老师对我的一个作业布置，我完成我的作业，与此同时我还可以看到其他同学是怎么学的，就这个就避免了以前会刷屏啊，会有这个群里面就一下子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你们技术开发出来的功能。 对对对，这是我们开发的功能之一。 嗯，好，其实呢就是这个行业啊确实存在很多机构，包括大大小小的创业公司哈，都在进行竞争的这么一个局面哈。 嗯嗯。 所以怎么能找到差异化，怎么能找到这个特色化的这种竞争，确实是最后大家能够存活的一个关键啊。刚才你谈到了这个学生群体哈，你们还能够帮老师去获客哈。 对。 我们先不说这个学生怎么来，先问问老师怎么来。啊， 老师怎么来 的？现在这个优质的这个教学资源也都是各大机构争相去竞争、去抢夺的资源啊。 对, 对, 对， 怎么来请好的老师到平台上来讲课？ 明白，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有两个点，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先说我们总体平台来讲服务的群体是谁，我们服务的是中小型的机构和这个在线教育的个体老师。那这些老师呢，其实就是说，首先中小型的这个教育机构呢，它是这个跟这像比如说像学而思啊，像这样的大型机构相比的话，它是没有这个，它是没有优势的。那其实通过我们的线上的帮他去运作的话呢，它可以把它的起跑线。或者把他的起点拉得更高一点，他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因为他们之前是不会这个线上运营的。 也就是说，你想把线下运营的第二啊、第三啊、第四梯队的人搬到这个网上，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他们觉得我欠缺这方面的一个技术实力。这样的话一拍即合。 对，这是这个机构这一块的 机构。 对于个体老师来讲的话，大部分个体老师他是不具备自己做一个平台这样的能力的， 嗯， 就是他是需要外部的这样平台支撑的，而我们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那个体老师可散在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怎么去找寻他们？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有，因为我们在微信生态内去做嘛，他大部分都是有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然后我们最早的一批用户基本上就是扒微信号出来的， 嗯， 然后呢，后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产品做了很好的传播机制，就比如说一个老师这个在学习完之后，在教完学生之后呢，我们充分的会让老师就是 分享， 需要老师去总结他的这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比如说我今天带领了多少学生一起学习，然后呢又这个有多少人来观看过我，然后我这个课程受欢迎度是怎么样子的，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呢让他们呈现出来，这个时候呢老师特别把这个愿意把这个结果呀、啊。就是呈现出去之后呢，这个别的老师看到之后，他说：“哎，我要去做这个事儿。”这就上来很多老师。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当时这个整个的 BD 上来的老师的大概就是这个我们讲叫拓展上来的老师呢，可能只占我们目前平台的20%。 嗯， 而剩下的80%呢，我们都是用产品的形态把它传播出去。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刚才我讲的是老师传播的，学生传播这一块呢，他会用这个，比如说我们每个学生上来之后呢，他每天都会给一个成就卡给他，很多学生就会去分享。分享过程中，别的老师看到这种教学形式也蛮有意思，他会上来， 嗯 啊，所以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后期还是靠这个传播， 对，嗯， 靠传播来获取老师哈， 对。 那么再来说说招生这一块，其实， 对， 各大机构拼的不仅仅是这个老师教学服务哈， 是， 也拼招生的这个竞争能力， 是。 在线上又看不到这些孩子，或者说这些妈妈， 是， 嗯，怎么才能够打进他们的内部呢？ 哈，是这样的，首先那个就是还是说到我们产品的一个机制上来讲，我们是有这个，就是我们产品里面它的这个整个形态上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分享机制，就是怎么样让你这个充分的把你自己的学习的这个过程或者学习成果把它分享出去，从一开始我们进来的这个就是营销阶段，有时候招生阶段，我们就想让你去怎么去比如说通过经济利益的一些包括现在比较通用的什么拼团呀、啊、或者是这种分销啊，让别人能够愿意来通过利益来进来，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采用了一项这个比如说每天在这个里面学生啊他会去分享卡，就是分享这个学习卡片，然后分享他自己的学习内容，这时候呢会有别的人看到，然后会进来，这是我们用工具的一种方式去获取这个用户的方式。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产品就是我们讲我们通过刚才那种机制呢，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最大的特点是留存率比较高， 就是留存率比较高呢，它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去获客的时候，以前你去获，比如说获客需要1块钱一个成本，那你获客的时候呢，它是比如说我还是投放公众号，那我以前投放一个公众号呢，因为我的留存率比较低，只有10%，相当于它的成本就是1块钱，那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有50%的用户会留下来，那相当于我的成本就只有5毛钱。所以我们现在在小程序里面做的更多工作是怎么去留存，还有怎么去传播这个机制。然后关于这个投放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的这个思路差不了太多。比如说像公众号投放呀，比如说我们还有相应的同事，他是专门去负责这种微信群的链接啊，他可能手里面就是可以链接到这种微信群的资源有几万个，甚至说可以联系到这个涉及到上百万的这种群组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个我们的一个相当于招生的一个矩阵。对。 刚才谈到这个微信群很有意思啊，就是微信群也是资源，你手机里的微信群越多，那么你可能能够获取的资源也就越多，是这意思哈。你刚才谈到了，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什么上百万， 不是，是应该说这个不是一个人，是这个就是相当于 他拥有上百万个微信群是吗？ 他拥有上百万个，这样不是总量大概有上百万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说我们需要10000个这样的一个人员的链接，你才能达到上百万。也就是说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说去获取用户的话呢，你既然这个用户他是听 QL 的，就是听这个群组的，也就是说有资源的那些人的，那你就不如获取那些个他这个资源顶端的一些人，就是他能够直接链接到更多的这样的微信 群。就群主在这个里面发一个这样的招生小广告。 对，他的效果要好很多。 效果很不错，是不是？ 对，是这个意 思。那你们是通过这个认识一个又一个的群主，或者认识群主的人，然后呢进入到这些群里面做推广。 如果是微信群的话，是这个逻辑。对， 是。那这两块哪一块对你们来说带来的获客效果最明显呢？ 获客比较明显的，说实话还是我们自己的自传播。 自己传播。 对对，就是我们产品自身的自传播。因为其实对于一个用户来讲，他最吸引他的还是内容。而不是说我直接发个课你很感兴趣，这种几率不大。就更多的还是这种，就是我学习了之后呢，我有学习成果，我有学习效果，然后别人看到之后说，哎，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然后这个他会带来更多学生。所以说其实你看到很多的这个你去投放了很多广告，这个出来的效果呢，他只是来一下然后可能会走了。但这个一旦来了之后，他在学到东西了之后呢，这些人传播出去的效果，他会远大于你原来那个去做这个广告投放的效果。 好，其实在线培训发展已经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了哈，你们的公司成立不是很长，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哈。 对。 目前的这种盈利水平怎么样？有比较大的这种资金的压力吗？ 我们是目前是那个从去年的5月22号成立的，然后从去年到今年的话呢，我们是分别拿了2轮融资，然后这个去年7月份左右吧，我们是拿了这个云天使的1轮融资，然后最近的今年的5月份的话，我们是拿了那个好未来的投资，也就是雪尔斯的这个金主。然后我们其实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叫现金流还可以，就是它其实有很多课程的现金流，但是那些课程的现金流呢，它都不是我们的，它是老师的，所以相当于说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这个抽成，也就是还没有盈利。目前来讲这个项目还更多是这个靠这个目前是投资这个钱来去做，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跟老师一起共赚流量过程中会逐步的去有抽成的部分，然后会慢慢的有这个就是收入的部分。对， 就是一年多的时间，目前这个活跃的老师和这个用户大概有多少呢？ 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大概有50000多个老师和机构啊，就是这个老师和机构的比例大概是5:1，也就是说大概有40000的这个在线教育的老师，10000左右的这个机构，全国各地的大小的机构。然后呢学生的数量的话呢，我们是最新的数据应该大概在540万左右，就是大概有500多万的用户来使用， 就曾经使用过， 曾经使用过， 正在使用。 对对对，目前每天大概登录的用户是在这个10几万，不到20万才在。对， 这些是你们获得融资的坚强的保障吗？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更多的还是我们在就是把原有的一个教育场景做一些改变和演进，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更有这个相应的一个价值。那数据肯定是我们这个增长的一个核心嘛，因为我们数据增长才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现金流，或者是因为其实你后面盈利的话，如果没有比较正向的这个数据增长的话，其实也是很难去获得这个更好的利益的。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我们公司 今天是大概有48个人。 那48个人一年多的时间达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你满意吗？ 我不太满意。 为什么？ 对对对，因为我们中间还是遇到了，就是还是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这个从去年的到今年，其实这个我可以就是刚才你讲过说我们这个项目是大概一年多，这个公司一年多是没错，但是其实我创业本身的话大概有快两年了，就到八月份应该是正好快两年了，就是那个时候我最早是做了一个就是这个艺术培训机构，然后艺术培训机构呢，我当时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是在广州做的，就在广州做的时候呢，我们很快的就是在用这个互联网的玩法呢，就大概是给这些培训机构，就是我是一个中介机构，相当于是给他们培训机构呢带来有5000多个学生，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线下这块呢它做不上去，量上不去，上不去之后呢我们就想说，哎，是不是在线上的时候它能够快速的去运营这个事儿，然后呢就开始在做这个线上运营的过程中，然后逐步的发现了就是这个需求，就是其实用户最重要的是在过程中是这个社群怎么去活跃。 目前也就是说这个局面是从一个线下培训机构逐步的衍生 对， 蜕变过来的，是吧？ 对对对对。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并不是很满意啊，看来这一路上也是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对对对，是。 在广告之后下半段呢，我们要聊一聊知识圈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都走过了哪些弯路啊，遇过哪些沟沟和坎坎，稍后见。 别让世界忘了我，天边的夜空藏着小小的梦，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个感动，月光的温柔带着你我的笑容，就让我抱着你的梦一起走， 幸福的线索像那美丽的花朵，开满每个村庄的角落，不放手，跟着我一起唱歌大声说， 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燥伤肺，秋季提高免疫力刻不容缓。为回报广大顾客，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8月17日至8月2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初秋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仙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8月17日至8月20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 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不管您是在上班打工还是在创业。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在线教育培训领域的创业者，来自知识圈的创始人孙大伟。孙姐您好。 哎，你好。 上半段我们介绍他们的这个模式了，其实呢现在在线教育有很多种模式啊，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趟出一条道来啊。一年的时间积累了这个5-6万啊，这个机构和个人的老师，同时呢日活用户呢也有10多万这个学员哈，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他自己感觉还不是很满意。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一年他们走过了一些弯路啊，你觉得你们先后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好的好的，那刚才主持人说我说的有点快哈，我尽量慢一点讲。然后是这样的，那个从这个我们最早的时候啊，其实是我当时是创业，第一个创业是做了一个线下的培训机构，是一个艺术培训的一个机构，相当于是一个培训机构中介，就是帮助这些线下的培训机构呢去招生。然后呢我们很快呢也去获取到了一批用户，获取到用户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就是线下的流量它是有限的，线下的用户是有限的，就是受你的半径限制，然后3公里之后呢基本上这个用户就不是你的了，这个时候你去招生的时候很难的。 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它顶多就是覆盖3公里附近的这些居民，这些用户太远了他也辐射不了了，人家不愿意来了。 太远的话就会有其他的竞品帮你去满足了他的。 人附近也有了。 对对对，所以这种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后来就说当时就发现这个就是线下其实它会有局限性。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做这个就是这个互联网做这么久，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就我们把它弄到线上来，从线上来做这个事儿。说当时呢就开始说那个就开始运营公众号和这个微信群。然后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大概运营了得有700-800个群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就是这个运营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去运营线上的社群的时候它要活跃才行，大家都知道这个微信群如果说没有人说话的话大家没什么兴趣，那活跃的话呢就是你要是靠聊天这个事儿呢它就特别的这个耗费精力。我当时是请了两个实习生来帮我去做专门去活跃聊天，我后来发现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些聊天聊得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不买我的课程。然后呢就是那个聊 他正好想找一个人解闷儿呢，这个来一个免费的陪聊。 对，然后就陪他们聊，然后聊得挺好，就然后后来呢我们发现这里面非常活跃又捣乱的这些呢把他踢出去了。踢出去他们自己建个群继续聊，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能够这个就是采用一些方式呢能够激励他们，让他们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后来呢我们就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点子是想了一个点子叫做押金打卡。就比如说你交9.9块，然后呢我们教你一个画画。我不收你钱的，然后你最后学完之后呢我这个钱再退给你，这样一种玩法。然后就当时从700-800个群里面大概有十几个群，建立了十几个群，有700-800个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开始运作这个事儿。结果我们发现本来想就是这个他如果说完不成的话我们就可以有点收入哈，毕竟这个没有这个 就没办法去做收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说，哎，七八百个人，一人9块钱也不少。结果呢，这个我们就发现特别有意思，这个竟然里面有90%的这个人呐、啊，他都画完了，就跟随这个进度，7天之后，他这个钱又拿回去了。 嗯， 我们发现这个东西没法赚钱。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说，要不然就那个，就是跟他们商量，跟那个用户商量，说那这样好不好？说我们这个就给你提价19.9块。然后呢，就10块钱呢是我们的学费，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这个运营的嘛。然后9.9块呢是你这个叫做奖学金。然后一旦你完成了之后呢，我就退给你啊，这样一种这个玩法。 先体验了，然后再用另外一种玩法来收费。 对对对对，再去运营它收费。结果我们发现呢，这个里面还是有80%的人呢，他会跟随你继续去学习。 嗯， 因为他其实就在前面的时候，他真的学到东西了。他不是说就是体验完之后他说不好，他其实老师在服务的过程中，他是能感受到老师对他的服务的。啊，对，感受到这种服务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事儿，就开始运营。运营过程中就非常的繁琐，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不光是说给他提供一个收他钱，给他做这个事儿，是我当时是在做一个统计工作，就比如说每个人他当天是画了什么，然后他的这个感悟是什么，以及他的这个 都是通过微信的这种单聊群聊来完成的，是吗？ 群聊完成的 啊、嗯，这就回到了上半段所谈到的， 对， 就是人家说一句话，后面还有100个回复， 是 还有200个点赞，你都不知道那句话在哪儿了。 是，然后这个时候关键是这个工作呢是由我和我们的实习生来去做这个事儿了。然后就很多这个就是这个统计工作，比如说这个我们是相当于每个人给他做了一个表格，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说左边是这个画，中间是他的发言，后面是老师可能会他做的点评或者其他同学的一些评论。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表格，你想七八百个表格每天都要更新，这工作量非常大。然后我经常是带着2个实习生弄到凌晨的2-3点，结果到后来的时候这个实习生都不干了，说这个就一个月一天给我100多块钱，我干这个事太累了。然后最后我自己去弄这个事儿的时候，经常弄到凌晨的7-8点才能弄完。 嗯， 然后就是这种工作呢，我们就想，因为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工具化的东西能够满足他去完成他这个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干脆做一个平台，做一个小程序。 我当时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 啊，就是当时是2016年10月，小程序还没发布， 还没啊、对， 还没发布。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想，就是非常简单，就是用一个 H5， 就是这个小程序里面的，就是这个微信里面的一种技术形式来去这个就是做几个比较简单的功能，怎么去上传这个图片，怎么去这个做它的这个数据积累，然后以及怎么去做它的这个分享啊，这样几个环节。然后就我当时因为我最早是这个刚才没有讲过经历啊， 对，孙先生是程序员出身，所以这点对你来说不难。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做过程序员和这个产品经理，然后呢我就说那我不然就做一下这个做个产品原型，我自己加上我这个2个工程师，我们一起开发了一个这个小程，就是当时不叫小程序，是 H5。啊，做完之后呢，就是，就开始去做这个，就是相当于说，就可以开始投放使用。投放使用过程中，其实发现，哎，还不错。就是这种呢，其实可以极大的节省了我的统计工作，基本上把我的统计工作就这一块就全部就是解放了。我当时觉得，哎，这个蛮好的，就是这个有机会，这个看看是不是能够投放到更多的社群里面去运营。但是呢，当时就遇到了一些，就是接下来就说遇到哪些问题了，也是我后来去转型做这个知识圈的原因之一。当时呢，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他这经常会这个白屏，因为毕竟做程序员很久没做了，就是一些技术问题呢，我也研究不了很深刻了。就是当时就找到了我的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合伙人，就当时是在这个千聊做 CTO 的那么一个叫春林去聊这个事儿，说哎，就是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我的技术问题。然后他就帮我一看，他说哎，你这个东西很好。他说你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可以提高在线教育的一个叫完课率，因为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完课率。完课率就是说一个人从一开始报了一个课到最后他能够完整的听完或学完，这个叫完课率。他说你这个完课率提高之后可以提高他的叫复报率，就是就重复报名的这个几率。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产品，他说你应该做深入一点。因为我当时就开始再去研讨有什么样的场景去做一些这个事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就是确实是可以拓展很多场景，但是这个时候就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没有技术团队，然后呢当时这个也没有想到要做小程序，因为小程序还是到后期才做的，因为前期的时候还是做 H5 也没有技术团队，所以我们当时就想怎么办这个事儿。当时我就天天去找那个刚才我咨询 那个 CTO， 对，去聊，然后我大概聊了有20次左右吧，然后他说觉得你还是挺不容易的，你做一个做销售的，你说这个天天来跟我聊产品，说这个说我觉得你还是比较有诚意想做这个事儿的，然后要不然这个我们可以看看怎么做，然后就开始这个就是开始了这个我挖他这个， 你就把他挖过来了， 对对对， 一起合伙来做这个事儿了， 给他一个比较高股份的一个比例，然后把他挖过来了，然后这个开始我们做这个事儿。 对， 这确实不容易，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做到这样的一个模式，有这么清晰的发展方向的， 对对对对对， 也是一步一步先解决工作效率的问题，然后趟出来的这样一个模式啊。 是。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跟你探讨，就是这个课程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创新啊，就一个人，我是老师也好啊，我是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也好，我可能拥有几门比较经典的、比较擅长的课程，对吧？你要我老出不一样的课程，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 那在你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对于老师的这种要求就会比较高，他是否有经典的课程，还是说这老师上来之后呢又下去了，另外一个老师呢又上来了又跟上了，能不能够让老师以及老师的课程对于学生产生一定的粘性，在这块你们有没有一些尝试和探索？ 有的，我们目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平台呢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工具属性，一个是平台属性。工具属性呢就是你利用我来开课，然后令我开课呢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可以谁都可以来，这个就像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但是你真的要上我的这个知识圈，我们有个知识圈 LINE 的一个平台，就是我推荐你的课程的话，那要求你的课程首先第一个你在以往的这个就是在我这首先要开两次课，然后我们看你的叫我们考核两个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线下的培训机构他们也考核两个点，就是第一个是完课率，就是学生有没有跟你上完这个课，然后如果说有大部分的学生都跟你上完这个课呢，说明这个课还不错，如果说没有上完，说明你的课就不行，那你就这就是第一个考核点。第二呢，就是说你的课程有没有复购率，比如说你的课程如果真的好的话，一定会有人继续去买你的课的。那 OK， 这两个点如果说达到我们的一个指标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推荐到我们平台上来，之后呢，我们再跟他一起去共建流量，帮他去赋能。就是首先你要达到一个基础的门槛。那这个门槛的界定呢，目前我们是用这两个标准来界定的。 好，刚才你谈到的这个机构和老师个人的这种用户已经达到了上万的这种量啊，那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啊，就是 对对对， 一直在这里面持续活跃的能够占比多少？对对 对，大概占比到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有很多老师他其实来了一下试一下，他可能觉得不太适合就没有继续，然后这个可能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用户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在这个半年之前试过一次觉得不太合适，但现在他又上来了，开始正儿这个全面的去开课了，这其实是这个也算是一个这个用户的一个召回的过程。然后其实在我们上面在持续的不断开课的这样的老师，他大概能占到20%，也就是大概在10000左右。 这个你满意吗？ 这个我其实还挺满意的，就是而且我最满意的不是这个老师他在开课这个次数，而是老师开课的里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老师他的在我们上面开了有15期课程，不是是23期课程。然后呢，这里面跟他去学习的学生在17以上的占到了他占比学生的40%，也就是大部分学生都在跟随他去学习。然后另外呢，就是达到这个15%，就15场以上的能达到20%以上，也就是说你看他就已经有了相应的这个用户是对他非常满意的，就跟他一直在学啊，这个就非常有意思，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平台是有价值的。 我想在线教育可能最的核心最终还是会到老师或者是到这个培训者身上来啊。 对对对。 那么刚才你说的那些技术上的服务啊，我想可能未来大家的差异不会特别大啊。 是的。 能用技术解决的问题恐怕都不是问题啊。关键是这个老师怎么来打磨他的课程，怎么来塑造他的品牌。那有没有想过万一有一天这老师火了，从这飞走了怎么办呢？去别的平台了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有很多这个就是机构或者是创业者在就是遇到的一个问题。就前期的时候呢，老师名气不够，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通过跟他合作，给他带来了很多流量，然后他慢慢的翅膀硬了，自己会走了。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有些老师他一定会走的，因为他自己，比如说我原来也是在公司上班，然后自己想创业了，这个你不能去压抑他的这个原始的欲望，他就想出去。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说到底还是要给他带来价值。那如果说这个你只是提供平台的价值呢，那其实他早晚都会走的，就是提供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的价值，因为技术这个没有门槛的，就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啊，就是你做别人也能做，只是稍微差一点好一点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更多的还是说你能不能给他带来，因为其实对一个教育培训机构来讲，他最在意的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有生源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帮他去这个获取流量这一块呢，我们是在下功夫，下更大的功夫。那怎么样让我们平台上的用户越来越多？我们对面对的这个我们讲叫学生群体的话，他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可以选择的老师越来越多啊， 那这样的话他不会因为一个老师而走，他会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平台上有很多的课程、嗯、很多老师而留下、嗯、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这个课程质量的一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在大量考察过程中，最早的话你刚上来这个平台刚推出来的时候呢，有老师用就不错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 就求着老师来， 对，但是逐步的现在的阶段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去筛选老师，就是优秀的老师你才能上我的平台上来、嗯、不优秀你就不要来了、嗯、就是我们是不会把你放上来的，所以这个早上生活节目有时候有优秀的课程和老师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合作、嗯、我们可以 再往后的话可能就是你要和这个老师共同去创造价值， 对， 达到共赢的这个阶段了， 对，我们是后续是希望和老师去共赢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把我们的这个学生的整个的生源做起来，大家可以去穿插也好，去这个提供更好的价值， 嗯，是的， 对， 所以可能这也是未来在这个在线教育培训领域发展的不同的几个阶段哈、啊。 是的， 目前我看还没到第三阶段哈， 还在第二个阶段，在流量建设阶段。对 对，好，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在创业过程当中啊，打磨产品，包括扩展团队的事儿。那现在团队已经有40来号人了，是吧？ 对， 40来号人都怎么招上来的呀？这对你来说容易吗？ 其实在一个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创业的，我觉得他应该把自己60%以上的精力都放在招人上。那我其实比较这个可以比较这个自信的来讲，我招的每个人他都比我强、 嗯、 啊，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会去发现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产品去区分为像产品、运营还有开发，我会去找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他相当比较厉害的人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创业的过程其实就在一步步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当时我刚才讲过是那个研发的问题，那我就去挖了这个研发的人，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获取到。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的产品也有很大的问题， 嗯， 这个时候呢我就再去这个就开始去这个找相应的产品的人。那一开始其实你的认知是有限的，你招相应的人呢他也不一定那么合适。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其实对于创业来讲，一个是就是就刚才说招人，大方面去面试，去其实这也是个学习过程。第二个呢就是要学习，要提高认知，要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去找产品。我们产品团队的话呢，就是后面就包括像这个我们找了，为了做这个产品更加的好玩，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沉浸感，学习沉浸感，我们挖了这个网易的这个大话西游的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策划来做我们的这个产品经理啊。然后这个这是其中一个板块。然后另外板块呢，我们为了就增加它的这个就是学习氛围的社交属性呢，我们把原来这个超级课程表的联合创始人，然后现在来负责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个板块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产品这个板块，包括我们现在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教育平台的一些同学，现在不太方便透露，然后他也是在负责我们这个教育的板块。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就是挖人的这个梯队。 好，公司成立才一年的时间啊，虽然拿了点融资哈、啊，但是你挖的这些人看似都不便宜啊。 对对 啊、 嗯， 这个钱、嗯、够不够花呀、 啊？ 人员成本占到总共这个支出的多少吗？ 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去就是你是近期目标还是远期目标的问题。 嗯， 如果说你是这个就是为了高薪去拉来一个近期目标的人，他其实是很难在你这儿那个塌下心来好好干活的。然后呢我们其实是更多的是会设置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期权机制，就是说我们赚的都是未来的钱，我们想去发展都是看好公司，所以说呢我们会每个相应的岗位的话，核心岗位会配置相应的期权啊，然后呢工资并没有那么高，对，所以就是为了公司好好发展的话，就比如他可能在一年之后他会兑换掉一定的这个期权，然后这样的话他会也有相应的这个成就感和公司一起成长、 嗯、好，目前来说呢你们还没有从这个课程当中提取佣金抽成是吧？ 对。 那对于未来的这个盈利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对未来盈利的话，我们其实慢慢的在给这个老师带来流量的时候呢，我们会抽取一定的提成，就是因为我帮你带来学生嘛，那这个我们会抽取一定的提成，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维度的话，我们可能会适当的去这个去选一些优质内容过来啊，优质内容过来之后呢，我们跟老师一起去共建这个内容，然后这个课程相当于大家去一起去这个打磨，一起去分啊，这是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形式之一。 嗯， 然后再往后的话，我们可能会推像会员呐，像各种各样的这个一年的打包学习的机制，然后这个会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盈利方式。嗯、 好，我再问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 嗯， 你觉得你们未来发展，你有哪些不确定性？ 风险点 是吧？不确定性，我觉得其实因为这个市场变化太快了，我们其实不担心已有的我们看到的竞争对手，我们担心那些个在微信里面可能用各种各样的这个高维度，然后他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技巧点或者是一个技术点，然后很快的去获取到了大量的我们的目标用户，然后转型做这种类型的这个课程，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点。说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去找这些点，然后让我们成为这个生态里面就是最了解这个玩法的人，然后成为这个里面跑得最快的人。 你说的这个点高维度具体来说是什么内容？ 高维度就很多方式吧，就比如说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就是以往我们讲在线下招生的时候，你更多是在一个学生招上来的。那其实在这个线上去，你看做知识付费的一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比如说他是有一些微商群体在做的，他甚至说有一些是这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你就不知道从哪来的，他有些是从这个，比如说知乎也在做知识付费了，知乎的话他其实在做的是像问答类的，那到你这儿来就变成了这个教课了，他其实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维度的，他有更多资源的人，然后一下子切入到这个市场，用一个非常小的一种点的话就可以去做到这个事情。 嗯， 对。 所以你最担心的是你这儿100%全情在投入，可能有一个机构通过某一个非小的点一下子撬动了大家敏感的神经，大家呼啦啦全走了。 这倒不会，就是其实说它是一个时间的积累的。 嗯， 目前来讲还是这个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啊，只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成为那个点的人。对。 好，谢谢。还有一分多的时间，今天节目就结束了。对于那些想创业的朋友来说，你有哪些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不要因为不想工作而创业。 嗯 啊，然后我觉得你的创业呢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想法，就是而且这个想法呢就是要和你身边的朋友多去交流，让他真正的打磨成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创业。创业绝对不是说是一个这个非常容易的事儿，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儿，其实就是要克服很多要坚持的东西。 你工作了多少年才开始创业？ 我工作10年。 嗯， 对。 所以你的建议是不要因为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就去创业。 对，因为发现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个不喜欢工作，觉得他自己创业挺酷的，然后就创业一点都不酷，创业其实是一个很苦的一个活。那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梦想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可以先在其他公司这个逐步的达到一定的积累之后再去做。 好，酷苦哭可能是创业的几个阶段。 对 啊，慢慢的去体会，可能不经历也许很难体会到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背后的含义哈。谢谢孙大伟先生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黄醋山雀，顾名思义，我肚子上的羽毛是黄色的。我的个头比麻雀小，头是黑色的，脸颊和后颈有白色斑点。颈背部和背部的白色羽毛上略微有黄色的光泽，背下部、尾部和肩胛部分是精致的蓝灰色，带有部分黄绿色，下体表是精致的硫黄色，在两侧和侧腹渐变为橄榄色，是不是非常漂亮啊？ 黄腹山雀俗名采花鸟、黄豆仔、黄点儿，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属稀有鸟类，应注意保护。栖息在海拔500到2000米的山地，常结群活动，于高大的针叶树和阔叶树上穿梭于灌木丛间，有时与大山雀混群，主要取食昆虫，也吃植物性的食物。